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00集。在后来天朝的史书中，这一战被称为扭转乾坤的一举。从被记载下来的对话看，天朝此刻出击的动机似乎还只是意气用事的想要击溃绿炎麾下的兵力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陈泽明的这次出战被后代的很多文人指责为儿戏一般的莽撞之举。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一战引发出的变局，造就了后来天朝十数年间的和平。陈泽明和萧定在做出追击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预计过事态此后的转变，谁也不知道。人们只能说，如果这两人中任何一个人具有过这样的预见性，那么力挽狂澜这四个字在某些时候原来也不是神话。总而言之，在官方承认的正史中，没有只言片语的正面提到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巧合还是人力导致了这场战役在最后阶段有了戏剧化的反转，谁也不能下定论。这其中的缘由经过岁月的辗转，最终成为了一个谜。但与他所表现出的模糊动机相反的是，这场追击战所展现出的精妙战术却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那种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的巧思可以称得上是真挚化境。这一战的过程被艺人们编成评书或者演绎，广泛流传了下来，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据说陈泽明率领5000人经过2天的日夜兼程，赶上了同样是一路急行军的匈奴军。到了夜幕降临时，这5000汉人数马衔枚，绕上了匈奴军营后方的小山坡。在黑暗中，陈泽明命所有兵士折下树枝捆成火把，每骑军双手持锯从山坡上疾驰而下。匈奴军本来已经睡下，被突袭猛地惊起，而目力所及处全是敌人的奔马，火把如繁星点点，也说不清到底来了多少人，不禁惊慌失措。这场不期而至的偷袭几乎到天明才结束，袭营者退去时为匈奴大营留下了几千具尸首。这其中有乱马践踏而死的，更有来不及拔刀被砍死的。就这样，匈奴遭遇到了他们入侵以来最大的一场败仗，还是在退兵途中。追击的部队归来后告知绿炎，这些草原上的骄子们居然把偷袭者追丢了。绿炎大怒，当场将追击将领鞭击了20下。事情发展到这里还不足以改变什么。绿炎深知汉人骑兵数量本来不多，此刻更加应该是损耗殆尽了，来的不可能是主力，因而分出20000部队殿后，命其余的军队不改路线继续前行。不曾料陈泽明对他的一举一行居然了如指掌，率众将绕过殿后匈奴军，再度直接袭击了匈奴主力。至此，绿炎猛然发觉机动性强这一自己最擅长的优势，现在居然成为了敌人的特点。在赶回王庭的路途中，陈泽明带领的这支骑兵部队俨然成为了一只甩不脱、让人厌倦的蚂蟥。他动不动便会在自己的后方出现，你若不理睬他，他便会使得你整日不得安宁，而当你转过头来打算认真对付他时，他又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让绿炎心惊的是，这群人似乎永远不知疲惫，他们在任何一个自己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时机精准的让人吃惊。这样反复的纠缠中，时间无情的流逝，明明不过3天的路程，匈奴大军却花了6天。绿炎开始耐心耗尽，终于在与殿后部队会合之后，他下定了决心，在大批援军赶到之前，将陈泽明等人一举击杀，哪怕是杀鸡用了牛刀也在所不惜。不过绿炎并没有停下行程，他的理由是陈泽明本来便是要拖住他的脚步，刻意去找这个人是找不到的，你得让他自己出现。果然2天后，如影随形的偷袭再现，而这次的绿炎早有准备。 两军接触后，陈泽民很快察觉了这一点，立刻后撤。奔马追击的游戏延续了几个时辰，直到陈泽民一众被逼到一处名为坠马山的山坡下。这时候陈泽民的骑兵们早已被冲散，只剩了近身的近百骑。骑兵到达山地，那便表示再没有施展的空间，也就是说陈泽民等人已经无处可逃。吕岩得到消息大喜，指示众人尽量活捉此人。而陈泽民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众人瞠目结舌，他命令部下卸下马鞍，取下辔头，就地休息。数万大军面前，那坡上数百名敌军或坐或卧，无比惬意，好似此处最适合这么南山放牧。匈奴众将面面相觑，反而不敢上前，观望的同时立刻派人告诉吕岩，恐怕是此地有埋伏。吕岩来到阵前，远远看了一会儿，笑道，这不就是空城计吗？他莫不是欺我等安上之人不读书？吕岩之所以这么笃定，是算定了陈泽民身后纵有援军，也无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赶上来。而陈泽民的人马有多少，在几次交锋之后已经被自己摸得清清楚楚。话虽这么说，吕岩依然是谨慎，他示意右翼上前捕杀宿敌，大军却按兵不动。见匈奴人果然追了上来，坡上的汉兵立刻手忙脚乱了，纷纷跳起来套鞍辔，有隔得近的甚至急得弃马徒步而逃。匈奴大军远远看着哈哈大笑，当陈泽民等人奔上山头的时候，后头追兵也几乎是影随而至。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山顶轰隆有声，脚下大地震动，众人都惊讶抬头，却见山上无数滚木泪石倾泻而下，直朝追兵压下来。匈奴骑兵们吓得面无人色，立刻调转马头，可时间上哪还来得及，那木石巨大，只是略擦上一擦便是手折脚断，更别提压过去是何等的血肉模糊。吕岩听山上众将士们惨叫连声，脸色立刻变了，立马从马上半立起来，大声呼退。几乎是鸣惊之声响起的同时，被滚木追赶而下的败军已经如同倒流的河水席卷而来，一头撞入大军之中。原本井然有序的队伍只一瞬间便被冲乱了。吕岩急忙着人到各处呼喊，各军将领遥相应和，眼看还是能够重新集结成军的。然而不等他露出笑容，从阵后猛地插入一支队伍，四下驰骋，挥刀乱砍，彻底打乱了这支已经混乱的大军。那正是先前陈泽民败退时佯装走散的骑兵团，他们如同鬼魅般消失，又如同鬼魅般归来。吕岩咬牙痛恨，突听见身后呼声震天，吕岩僵硬回过头，坠马山头上漫山遍野的旌旗摇曳，震耳欲聋的战鼓轰鸣，山林中冲出无数的伏兵朝山下俯冲而来，匈奴此役大溃。吕岩之前的战果被抹杀得干干净净，而几个月之前匈奴军对汉人的残酷杀戮，此刻如同镜像一般反了过来，飞溅起的血遮住了天日。最终只有吕岩及其乌子乐带着一队人马和寥寥数将逃出升天，跟随他十数年的猛将耶和已丧身于突围之时。吕岩又惊又怒之下引发旧疾，而逃亡途中的追兵不断，导致他的病情很快恶化，最终回归故土的将士止于万人，跨过两国边界时吕岩平呼叫停。此刻他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只能由乌子乐搀扶着下车，望着自己驰骋过千百次的草原，想着跟随自己多年却一役殆尽的十万好儿郎，吕岩大哭了三声，又大笑了三声，最终咳血而亡。这一战陈泽民的用兵如鬼神和靖王麾下的千里急行军都成了此后史书上浓墨重彩描述的片段，而陈泽民的反射空城计更是一举击败了自恃身经百战的匈奴第一名将吕岩。吕岩做梦也不曾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依然会再次败在陈泽民的诱兵之计下。回想当年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交锋，那一战似乎就是个预言， 在两人还都风华正茂的年纪，便已经昭告了他们冥冥中注定好的将来。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